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注定现在暂时漂泊，无法停止我内心的创作，对于未来的执着。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，是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？拥抱着你 ，Oh my baby， 可也知道我无法后退，仍然是我苍白憔悴，伤痕累累。拥抱着你。Oh my baby， 你看到

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小呵呵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啊。 向我走来，他问我心中是否有真情有爱，我说我心中有爱七朵莲花开。 我盼着所有的人们心中莲花开，看着天地之间处处有爱，我盼着和平的鲜花在人间盛开，我盼着没有痛苦没有悲哀。红马红万杂咕噜斑马飞雷红，咋个路斑马碎的红。